这首歌曲是艾弗杰尼和何洁，据说两个人没有事前安排，以往的就是直接脱口秀这样的现场惊喜编排，最终成就了这首《拜托了》。想要写出的是一首网络批评乱象，不吐不快，会以黑色幽默为最高指导原则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歌词。11: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昨天节目我们也说到，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凉了，虽然今天白天的这个气温呀还是挺高的，但是变凉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到天冷的时候，很多人很想去暖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人很喜欢在天冷的时候感受一下冰天雪地那样的一个氛围，在特别是在冬天，滑雪是一件非常刺激又很好玩的事情。这些年呢，已经变成了合家欢的事项了。滑得好的话，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非常潇洒的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如果滑得不好的话，从上面滚下来，虽然、你要注意滚的这个姿势啊，如果是没有问题的安全的滚下来的话，也是挺有意思的。包括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坐这个轮胎从上面玩滑滑梯滑下来，还有雪地骑马等等很多的活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探索一下世界各地有哪些好玩的，我们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转一转的滑雪场。提到滑雪，怎么少得了这首主题曲嘞？特别版本，有25种语言的剪辑版本，大家可以听听看，考一考自己的耳力，有多少种语言你是可以听得懂，可以跟着一起唱的。 Der Wind erheult so wie der Sturm ganz tief in mir. Er tritt neite will, hob mein Best auch dit. Wir haben Tamen, ging leid, kann dir. 冰雪女王。影片当中呢，滑雪非常的厉害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懂了多少种语言？是不是瞬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冰天雪地当中去，并且很想好好的看一下女王这个宫殿，那个冰柱啊，到底是有多么的凌厉，多么的漂亮？阶梯全部都是用冰来做成的，又是多么的壮观！伴随着 Let It Go， 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到的是日本北海道，滑雪很好的一个地方。来到北海道必须要去的当然是喜乐乐滑雪场。这喜乐乐滑雪场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有喜感，皮肉肉，年平均降雪量呢是21米，冠绝北海道各大滑雪场，距离呢札幌2个小时的车程。整个度假村有2家设施完善的酒店，高水准的餐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滑雪的时候滑完一天很累，吃得好或者是一家在一起可以吃得很开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高水准的餐饮和滑雪配套服务，包括还有专业的滑雪学校。如果说有小朋友不太会滑，包括大人朋友们也不太擅长的话，在这里可以通过滑雪学校一两天的时间好好的培训一下，说不定你的天赋就可以被这个棒的一下释放出来。娱乐设施呢和露天温泉也是不在话下的，非常适合家庭式的度假。哎，这个设施搭配确实是很棒的。想象一下，这白天滑雪的时候非常的刺激，玩的也是非常的过瘾。但毕竟滑雪一天还是挺累的，腰酸腿疼。然后来到这个温泉当中，好好的泡一泡汤，让自己所有的疲惫全部都消失，再好好的睡一觉，哇，太美妙了。说到放松，说到睡觉，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Lexi 刘柏辛 Sleep Away， 这也是他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音量可以开大一点，放松一下。 手绑的柔软持续蔓延，像是漩涡终于靠岸，太平洋温度的缠绵，我甘愿沦为沧海一粟的平凡，却只是亲吻。 You're telling me not to think too much， 这主观臆断。星辰来世界顶端，陌生熟悉的信任给我新欢。 You're too different from me bab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乱，是让人潮涌动之间外心欢。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我身边像是记忆潮起多险，阳光下地震午夜，我渴望拥有微风看到的视野，漂浮上升空中，寻着你的心脏，伴着你一路狂奔，卷起了漫天一路烟尘。你披着星辰来世界顶端，陌生熟悉的信任给我心安。 You're too different from me bab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蓝，是让人潮涌动着旧爱新欢。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Red bottom of the time and Yves Saint Laurent，放着散落满地的星光，微妙颤动着心脏。 You know that I ain't ready yet， I know that you know what she is， and to your class and get out of my sight. And tonight you'll be gone, but I know that we're better than that baby。 Why don't you stay with me， 灿烂的深呼吸氧气，炽热沉默的眼睛为了氧气，让开口唯一唯一唯一。你披着星辰来世界顶端，陌生熟悉的信任给我心安。 You're too different from them bab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蓝，是让人潮涌动着旧爱新欢。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脑海里候鸟飞过湖蓝，请你倾听我沉默呼喊。 I I'm calling your name，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波澜，是让人潮涌动着旧爱新欢。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慢的深呼吸氧气，是认真挪开眼角我的勇气，能开口唯一唯一唯一。 这首浅吟清唱配上歌名 Sleep Away， 确实是可以让人整个变轻松很多。从18岁的时候成功的登上美国西南偏南舞台，成为最年轻的中国音乐人，音乐纪录片拥有3000万点击率。到今年呢，在中国新说唱这个比赛当中呢，一路过关斩将，成为瞩目的四强之一。刘柏辛好像自己在他的音乐之路上一直走得算是比较顺的，虽然他今年只有19岁。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啊！在上周的时候呢，刘柏辛也是带来了自己的首张创作专辑，就叫做2029。为什么叫2029呢？顾名思义，十年之后。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想要想象的是十年之后的世界会长什么样子，十年之后的流行文化又是一次回潮吗？现在自己想要跟十年之后的自己讲述一些故事。这张专辑当中涵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非常的全面的啊，比如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一首，整张专辑涵盖的有 R&B、Hip-Hop、Pop、Urban、Electronic 等很多的音乐元素，有时间的话大家都可以听一听。而说到放松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容祖儿，也是上周带来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幸福不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荣浩作曲，我们来听听看。前奏响起来的时候，那种放松 relax 已经来了。 OK， 幸福不急，听听看容祖儿的表达。 直到前半截就只想发现初恋吉他圣诞卡，歪歪斜斜的俗气，现在看了还会感动吗？那甜蜜的偶像应该早娶了新娘，时间把记忆藏在那，怀望那当时的愿望。前任突然联络上，讯息该回什么才恰当？闺蜜大戏又一次被大伙拱上台阶。下班卸完了妆，我在客厅的沙发，沾满又熟睡的姑娘，把日剧的进度赶上。幸福不是他讲讲，不是我想象就能开出一朵花，从轰轰烈烈到平平淡淡，到底该怎样？不是我想象就能开出一朵花，从 怎样、哦、让我在床上痛快哭几场，还不太晚吧，慢慢想，别匆忙，别怕。 来自于容祖儿全新专辑答案之书当中的一首幸福不及。你看前面我们听到了刘柏辛这张专辑2029当中的 Sleep Away， 紧接着呢我们又听到了答案之书当中的幸福不及。然后你会发现时间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求不得急不来。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很希望时间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很快的可以遇到十年后的自己，甚至二十年五十年后的自己。而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突然间的想要回到过去，很想再面对一下曾经那个傻傻的，那个不顾一切去追求的，那个有一些迷茫有一些懵懂等等状态的那个最开始的自己。回到答案之书这张专辑当中呢，容祖儿其实就是想邂逅一下当年刚出道的自己。如果可以重新遇到那个自己的话，容祖儿会想要对那个自己说，谢谢你一直这么坚持和努力，我真的很想念当时不顾一切往前冲的傻劲儿。这张普通话专辑呢，也是容祖儿等待了六年的时间了。他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专辑中的每一首歌都有着独特的情感。他希望整张专辑呢，像是一部舞台剧一般，可以让大家有很多的想法。当然，如果把每一首拆分开来的话，每一首歌也都很有意思。而回归到《幸福不及》这首歌曲呢，我们刚才也说到是李荣浩为容祖儿写的一首歌曲。挺有缘分的啊，在2017年，也就去年的时候，容祖儿担任李荣浩香港演唱会嘉宾的时候，就获得了李荣浩当时的承诺，说要写一首歌回赠给容祖儿。过了一年，李荣浩果然是没有忘记承诺，说到做到，不但量身写歌，更是在北京的录音室相约带容祖儿去吃了很多的美食，而且拿这个美食来探班，让容祖儿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三拍的节奏，编曲和节奏上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带有一种颓废慵懒的蓝调味道。这样的慵懒，这样的蓝调，包括这样的三拍节奏，其实想要驾驭好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很棒，祖儿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驾驭的算是比较完美的一种状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滑雪，刚才也是来到了非常喜庆名字的喜乐乐滑雪场了。如果你是比较专业的滑雪爱好者的话，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撒欢。如果各位是中等水平的话，这里有21条雪道，我们可以足够的去练习。而对于家庭度假或者是初学者而言呢，这里同样非常的适宜，因为这里的滑雪学校刚才也说过相当的有名气，每年你会发现有无数的小朋友和成年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好好学一学滑雪。滑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乐趣，这一路玩下来，哎，可能有人说那种感觉呀，那种畅快感啊，就像我们此刻听到的阿琳的这首歌曲一样，说就好，不要不要的， 也不要太冷到要拿装耐熬，还能开玩笑，人生的无聊是随堂考， 不要不要的，爱到没一处绕， 好的受不了，不要说办不到，最重要 我只需要互相的 my love， 默契大发，锲而不舍，别逃掉，不要所以删掉，都需要说到做到，不要自我消耗， 台上会下掉，温柔请收好，爱不是口号，勾选就好， 不要不要的，爱到你就绕， 好的受不了，不要说办不到，没有要求我不要， 爱到你就绕，不要不要的， 要知道什么不想要再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近日，发现魅力北京2018青少年摄影大赛表彰活动暨主题图书发布会在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举行。在几千名青少年摄影爱好者的投稿中，共有30幅作品获奖。在孩子们的镜头里，青春与古都奏响共鸣，北京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意义生辉。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本周4举办，长阳区分会场先期启动了该区21个文创展区的活动，展示从该区8.9万文创企业中精选出的高精尖技术项目和服务。部分园区的活动已经开门迎客，比如东艺国际传媒产业园在其美术馆内举办的首届东艺中国油画作品展，以及赛龙文创园荟萃俄罗斯精品版画的国际文化艺术节等等。未来两周，朝阳区多个文创园还将推出茂龙文化艺术节、第3届中国北京拼布邀请赛暨拼布手工艺术展、全球平面广告大赛作品展等活动。北京世园局近日发布了200多款世园会的特许商品新品，部分商品在世园会特许商品零售店首次上市。截止到目前，共有近800款世园会特许商品和市民见面。新发布的特许商品包括徽章、纪念章、纪念册、工艺品、钥匙扣等品种，收藏性、实用性和时尚性特点突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can try to wait for it, but I can't turn away from it, yeah. I can't run away from it, I've been on it, yeah. I can't turn away from my sin, all I ever wanted was a win. I can't keep your love on last, I'm focused on my heart. I just gonna say that I've been focused on my love, yeah. 也是慵懒的腔调，但同时带有一定的力量感。 Give me a chance 这首歌曲呢，原本是作为张艺兴个人第三张专辑《梦不落雨林》的抢先曲先发出的。这首歌曲当时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啊，好像跟他以前的风格不太一样了。一直到上周五的时候呢，张艺兴的第三张专辑《梦不落雨林》才正式的发出。这张专辑当中呢，延续了前两张的经验，张艺兴呢也是加入了全新的制作技巧，描绘自己心目当中的 M-POP。作为专辑的制作人，他更是参与了专辑的词曲编制每一个细节，还在全世界范围内去邀请优秀的音乐人和他共同打造自己理想的这片梦不落雨林。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听一下这张专辑啊。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继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好好的找一找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滑雪场。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伊朗，这个地方呢叫做厄尔布尔士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当中呢有一个迪赞滑雪场，这里不光是登山滑雪爱好者的一个天地啊，也是提升档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谈资。当别人都在津津乐道的说，哎，你看这个加拿大的艾伯塔或者是北海道的札幌雪场的时候，你冷不丁的来一句，我觉得吧，这个伊朗的迪赞滑雪场也挺不错的，雪况挺好，坡度呢也是比较够的，就是设施老旧了一点。大家可能都会稍微有点沉默，觉得你低调奢华有内涵。 OK 吧，这个迪赞滑雪场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在苏诗丁的这首 Great Hunger 之后呢，好好的跟大家转一转。这首歌曲呢也是苏诗丁的最近的一首新歌，依然延续了比较抓马的风格，场景换了好几个，来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中去。 苏诗丁词曲创作并参与编曲演唱的 Great Hunger 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啊，也是即将诞生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是苏诗丁的精心雕琢之作，表达着某种欲求不满这样的状态。整首歌曲听下来，迷幻词曲的创作上呢，可以感受到苏诗丁逐渐走向成熟。苏诗丁说，在电影《燃烧》当中呢 Great Hunger 这个词指代的是一种非洲舞蹈，人们用昼夜跳舞的方式呢来对抗内心的空虚。而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呢，他突然间呢有一种灵感，他觉得音乐当中的 Great Gun Hunger 呢也应该是如此般的呈现的。比如说有紧促的电子节奏，就像是思维奔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理性的同时呢也是蕴含着原始的那种释放天性，无数画面涌进脑海，血液加快这样的感觉在。而演唱方面，伴随着耳语般的碎念，不时传来的嗓音呢，紧绷的神经也会被一次一次的挑弄起来。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苏诗丁的 Great Hunger。 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跟随小娟去感受一下蓝色的窗外多么的美好。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来滑雪，刚才也是说到了来到了伊朗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当中有一个滑雪场叫做迪赞滑雪场，这个滑雪场其实非常的棒，但是它的这个知名度啊其实并不够，如果有时间的话你来迪赞滑雪场好好的感受一下，之后再跟别人说哎，这个迪赞滑雪场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特别。简单的说一下哈，德黑兰北部厄尔布尔士山脉为高山滑雪场的营造呢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这里拥有着良好的雪况，也不是人造雪所能够媲美的。而说到迪赞滑雪场呢，也是全世界40大最高海拔的雪场之一了，顶部的海拔已经达到了3599米，总落差达到900米左右，拥有着24条滑雪道。雪道呢也是非常的宽阔的，除了悬崖边会插上栏杆或者是围栏之外，途中没有任何的障碍，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雪道，只要有雪，各位我们就可以非常畅快的从上滑到下。滑雪的乐趣，你会滑自然不必多说，哎，你不会滑的话来这里也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实在再不会也可以在雪地上玩玩雪。冬天眼瞅着就要来了，幻想一下让我们在雪地上撒点野的状态。 很经典的一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不同的歌手也是带来了不同的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当然是崔健的原版。接下来话锋一转，我们来听另外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呢也很经典，我觉得也很适合在滑雪的时候听一听，感觉那种畅快感又有浪漫感同时也存在。滑雪的同时呢也确实是这样，有时候很安全，有时候那种不安全的危险感反而很刺激。会唱的 Dreams 小红梅。